谢池闷闷不乐地往楼上走，正开着门，听到身后传来声音，是江守月。他毁了他们的计划，江守月很愤怒，也很不解。本来今天的目标是三个人，小池龙二、罗林书和吉川纯。罗林书一直待在包厢里，只有小池龙二和吉川纯容易下手，好在成功杀掉一个。不过已然打草惊蛇，他们必然会加强戒备，最近是不能行动了。江守月一点儿也不跟他客气。 这件事我会原原本本上报组织，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救他。你看他的眼神不对，你喜欢他？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是不是三年前就认识了？发展到哪一步了？ 别问了。 谢婉之，搞清楚你的立场，他是日本人，虽然是半个日本人，但比纯种的更可恨。 他没做过坏事，他不是表面那个样子。 你什么意思？ 我的立场很坚定。 他不会是…… 我的意思你应该能懂，这些话我只告诉了你，请你绝对保密。 你确定？ 总之别人我不管，你们爱上谁上谁，但是不许动他。 那罗灵书呢？也是？ 我不知道。对了，藤田青也要离开上海，过了新年去长沙。 那不就是下个月？ 嗯。 那你怎么办？留在这里继续，还是去解放区？ 心情是组织。 嗯，对。 你该走了，晚上戒严，小心。 好。他是哪方面的？难道当初在东北的时候就已经……啊，好吧，不该问，我懂。我就当不知道。至于任务，我会另找其他理由停止对他的暗杀。 谢谢。 我们之间就别讲这些了。周旋与鬼子之间，你才要小心，保护好自己。你至少是干干净净的，不像我。 又说这种话。 好了，不煽情了，走了。 嗯。等脚步声彻底消失，谢池才开门，刚迈进屋，就看到一抹高大的黑影不声不响地立在墙边。何峰什么话都没说，拉他进卧室，他将门关上，压着谢池背贴着门。虽看不清此刻的表情，但谢池明显感觉到他身上散发的巨大的阴郁与压迫感，连音色里带着从未有过的凉薄。 你把我卖了。 我了解他，他守得住秘密，不会说出去的。 几十种刑具上来还能守得住？你觉得他能扛得住几种？ 谢池沉默了，他并不敢由此担保。 你很清楚一旦暴露意味着什么。 我冲动了。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的安危，想杀我的人太多了。你能挨个儿跟他们解释吗？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你也是一名特工，你应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 对不起。 好了，已经说了出去，算了。即便不幸出什么意外，他一不知道我是哪边的，二不知道我的代号，三没证据。没事儿。 对不起。 哎。哎，你不会是要哭了吧？ 是我没考虑周全，昏了头了。我平时不会这样，以后我会注意，控制好情绪。 哎呀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这么严肃，啊？ 我就是太害怕了，怕再失去你，再晚一步就，今天差点吓死我。 你才吓死我，你突然就冲过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事儿。 你要小心啊， 保护好自己，没在鬼子面前暴露，被自己人杀掉就太冤了。少往窗户这种容易被狙击的地方端。 好，媳妇儿教训的是。 你好讨厌。 我得走了。罗灵叔留了一堆文件给我处理。 好，你走吧。谢池更紧地抱住他，何风笑着轻吮他的耳垂，温热的气息在两边弥绕。 你得放开我才能走啊。 谢池被他磨蹭地耸起肩膀，仍不舍撒手。何风抱起他， 要不带你去我那儿？ 会不会太危险？谢池双脚悬空，被他举高高，何风用额头撞他的下巴。 小傻子，你还当真呢？ 是的，当真了。 你变了。从前总是跟我对着干，浑身刺，嘴也犟得很。现在像个女人了。 是吗？那你喜欢哪种？ 都爱。我爱你每一种样子。